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国君天下寻宝，不知葫芦啥药，山民心有灵犀，献宝深得奇妙。列位看官，咱们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但说这一天清晨，山民马德起早去赶集，路过山神庙的门前，看见围了一大堆人，都伸着脖子呀，在看一张刚贴到墙上的通告。这马德这么一打听，哦，原来是新登基的皇上要通令全国悬赏征集天下的宝石。马德闻言，这心中可就咯噔了一下，急忙挤到人群前要仔细观瞧。 哎，我说这小哥，这小哥，这个你跟我说，这是 怎么了？ 这上边这是啥嘞？ 不是你看不懂，你干啥来呢？ 这是啥东西嘞？ 这写着呢，说是这是烧饼。 烧饼？ 烧饼没吃过？ 烧饼吃过，烧饼是有芝麻的， 是 没芝麻的叫火烧。 哎，烧饼，这是烧饼。 哦，上面贴的这是烧饼啊？ 这是芝麻。 上面贴的这是芝麻？ 哎， 你骗啥子呢是吧？ 这是 告示，你我还不知道这是告示。我问你，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 哎，这旁边那小哥，你咋那么逗他？ 你说明白了，你 我给你念念啊。 你念。 只要献出宝石能够令皇上满意，献宝石者可获黄金百两。 听见没有？黄金百两。 你再说一遍，把什么放进什么，了解什么？ 就这么一，你和吃烧饼去吧。 把什么放下，留下什么就来了，得了什么？ 得把宝石放下，皇上满意了，给您黄金百两。 给皇上，等会儿你别着急，把宝石给皇上，皇上满意，给黄金百两。我那个宝石要是比黄金百两多怎么办？ 你就不给他呗。 我回家吧，我。 这人有意思啊，傻了吧唧的，老 头说的不明白呗。 怎么家里还能真能藏着宝石啊？ 哪能有宝石？ 列位看官，按下这个马德去找宝石不表，再说一说这新登基的皇上为什么要在民间征集宝石呢？以前谁也不知道他原来啊还是一个宝石的爱好者。这不吗，刚当上皇上这才几天的功夫，连老皇上的丧事都还没办完呢，就带着一大帮心腹的大臣来到王室珍藏宝石的宝库里要欣赏藏品。 面对那些个价值连城的宝石，这皇上啊老皱着个眉头，似乎都瞧不上眼。那个时候呢，一个善于谄媚的大臣见状就出了个主意，说如今我国与敌国正烽烟暂息，何不趁机通令全国征集隐藏在民间的宝石。哎，皇上一听觉得主意不错呀，便依计而行，并且选一天定为献宝日。一些正直的大臣认为这是玩物丧志啊，但是皇上却一意孤行，谁都没有办法。这就是告示的来历。话说没过多久，到了献宝日这一天，咱们看皇宫的门外空场上是人山人海。 启禀万岁。 啊，这是我的百夫长啊。 我为您献宝一块。这是当年咱们平定天下之时，我从对方大将的裤兜里边， 在哪儿？ 库房里边搜出来的一块水晶石。这块水晶石玲珑剔透，雕工精细。哎，皇上，请看。 走。破玩意儿，下去， 玩儿。哎， 去。 哎，皇上。皇上， 这又是哪一位啊？ 我闲的是一块积雪石。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一个商人。 你是个傻子啊？ 商人。 你要伤谁？ 不是卖东西的商人。 万岁，他说他是个商人。 哦，他是个卖货的商人。 商人拿的是一块积雪石，这块积雪石雕刻成财神爷的雕像。你看一看。 公公啊，以后咱们这国家得好好弄一弄语文教育，尤其这个普通话得很过关，就是什么声这都进来。 财神爷的雕， 走，鸡血石谁没有？走，来学下一位。 皇上， 这个 皇上，请受，总受一拜吧。那个是这样的，我这有一块石头，做成的那个饭卡。皇上，我这石头特别的与众不同。皇上，你怎么不丑都不瞅我一眼呢？ 因为你太丑了。 我是容貌出众的美女。皇上，就这个是。 来，把你的发卡给我。 哎，这是石质发卡，它带着女人的香味。哎呀，皇上，你怎么能把我的发卡给扔了呢？皇上，我 你要再不走，来人呢，来拖出去 杀了。 不是，给他煮锅开水到脸上， 给他煮了。万岁，这事儿弄来，万岁！ 底下何人喧哗呀？这已经过了大半天了，没有一块能令朕满意的石头。 我这有块宝贝，万岁准喜欢。 公公啊，宣他上殿吧。 上来，参见万岁。 你叫什么呀？ 我叫马德华。 你是演猪八戒的？ 我是马德。 华兰之后， 我叫马德。 你这马德，你找我干嘛来了？ 对，我有一个好的宝贝，宝块石头献给皇上。 打给我看看吧。 皇上看。 哎呀，来，我都。公公啊，你给我描述一下这块石头什么样吧。 启禀万岁，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块魔道石。 你叫宋德吧？ 咋宋德嘞？我姓马，我叫马德， 字小峰。 我不姓宋。 你这什么石头？ 磨刀石。 这磨刀石怎么和别人不一样法啊？ 我这磨刀石跟别人的磨刀石不一样。 怎么着呢？ 我这个磨刀石不用洒水。 不用洒水？ 哎，拿着您那个刀干磨就行。 干磨就行。 蹭擦。万岁，下回你要是上沙漠里头打仗去，你就拿着我这个磨刀石，无论磨多少刀剑，我告诉你这石头一点都不磨损， 一点都不磨损， 不磨损。哎，磨刀效率高，你就拿那刀在这磨刀上蹭擦，哎，削铁如泥，很耐用，经久耐用。 那么，朕要的是宝石，你送来一块磨刀石，你意欲何为？在嘲笑朕吗？ 咋是嘲笑呢？我听说了，万岁征集天下的宝石，我是一个爱国工作者，我是一个爱国的人。 您的工作就是爱国？ 不是， 谁给你发现？ 我是一个爱国的老农民。哎，我告诉你说，我说皇上， 你别看现在这是歌舞升平，这是天下太平，我告诉你，我算了，出不了半个月，咱们这国家就得打起来。 你吓死我！ 就得让人给打喽，就得再起烽烟，再上战场。万岁！到时候，我这块磨刀石就不能够在自己家里头睡大觉了。于是乎，我就骑了一块宝马。 骑了一块宝马， 我就骑了一匹宝马良驹，我是到万岁面前，我来献此磨刀石。 一听你还能掐会算，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嘞。哎，天下哪有这么神奇的石头啊？ 百夫长，你还没走啊？ 我这听着呢，万岁。 嗯， 万岁啊，这个人一定是敌国的探子，他说的肯定是假话。您啊，拿一把没有开刃的刀来，让他磨一磨，就能真相大白呀。 好，就依爱卿所奏，磨刀。 就磨这个刀啊，万岁，磨哪个刀？就这个。 对呀、 啊，你看着啊，刺擦刺擦刺擦刺擦，乒乒乒，万岁，你看这刀都晃着你这个眼睛，都出神了。乒乒， 怎么能够？见得这个刀就如此之快呢？ 那还不容易吗？万岁，你站起来。 我 拿这刀，我都对着你这个脑袋咔嚓一刀，你都知道它快不快了。 把他杀了，快拉着去杀了。 哎，杀了他！哎，万岁，为什么要杀我呀？ 你有弑君之意还不杀吗？还不当斩吗？ 我拿个人来，我把这白夫长给宰了，怎么样？ 不行，白夫长，我这开着银两挺贵，要不然你杀了他吧。现在国库挺空虚的。 哎呀，万岁呀、啊！ 白夫长，你想个主意吧。 万岁，他砍您的脑袋实在是不合适。 又不是砍你的， 也不合适。 你不也闲着呢吗？ 把那美女给砍了吧。 我看行啊，那美女好像都跑了。 也不行，这样得了，咱带一匹马过来，让他试试怎么样？ 砍那个马头。 哎， 嗯，去吧。 万岁，你砍着啊。 哎，嚯，可真快呀、啊！这就下来了。 好刀，好快的刀。 这是谁又没走啊？你怎么还不？这不是那商人吗？你要伤谁这回啊？你回来吧，回来！ 我夸他一下，不错不错，有这个积雪石好多喽。万岁，这是个好石头，听说这个好刀吹毛能断发，他这个石头不一定摸出这个好的刀尖，能够吹毛断发。 哦，你说那个意思是真正的好石头，好磨出来的好刀能够吹毛断发，是不是啊？ 是。 那个美女，啊，你的发髻好像也该剪了。你 啊，不行，这个不能随便剪头发的。 侍卫， 宁可砍头，不能剪头发。 那就砍的头发吧。 啊，还是剪头发吧。 马德， 万岁， 你来吹一下这头发，看能不能断成两截啊？ 好，万岁，请砍。 当啷！哇，好刀，好刀，刀。刀真快，头发断了，连匕首也断了。 哈哈哈！朕终于找到真正的宝石了。这么一个磨刀石怎么就成了宝贝了？那这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这还得从三个月之前说起。话说在那一天，新君登基，检阅三军，兵部尚书带着新皇帝要检阅军械库。这时候皇上突然间提出一个问题，可把这兵部尚书难住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兵部尚书啊。 万岁。 叶尚书。 万岁。 万 岁，这有何赐教？ 金兵的兵器坚固，还是我大宋的军械坚固啊？ 这个，万岁，这个，我国的兵刃有我国兵刃。 来人呐！ 好，哎，在。 你去兵械库拿来我们缴获的金兵的刀刃和我国的兵库的兵刃对打一番，去吧。 是。 汤汤咔啦。 再做批次实验。 噗噗咔啦。 叶尚书。 万岁。 你怎么解释啊？这两次比试，无论是劈砍还是捅刺，我国的兵器可都完败啊。 他这个万岁啊，他是这个万岁，您得这么想。 你不用解释了，你给我研究出这里边的各种原因到底为何。 哎，万岁， 嗯， 主要是咱们大宋朝的兵刃打磨不够好，哎，所以这兵刃又老又钝。 多，我大宋国朝普天之下，难道说就没有这上好的磨刀之石吗？给我正金。 哎，好吧，不是，哎，万岁，您这就不行了。您发下了天下的官文，征集天下磨刀石，还明不张胆的征集，这要是消息走漏了，被金国知道了，皇上，这到时候可就麻烦了。这个， 那依你而见呢？ 嗯， 好了，你不必拖延，朕自有分寸。哎，这才是皇上向全天下征集宝石的原因。看来皇上啊，在没有登基之前就有与众不同的眼光。他发现呢，交战之时，己方的兵器常常被敌军的刀剑砍断，导致战败。这一遭军械库的检查更是让他失望透顶，就知道自己国家制造刀剑的工艺落后于金国。他听说有那么一种磨刀石，可以将刀剑的强度升级。他不想言明自己正在寻找这样的磨刀石，以防被敌军获悉，抢先找到磨刀石。于是登基之后，皇帝假意征集宝石，结果真的找到了隐藏在那民间的磨刀神石。因为得到了奇特的磨刀石，皇上一夜之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拥有超级刀剑的突击队，将金国军队打得大败，收回了本国被侵占的土地。至于这块磨刀石的来历，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认为，这正是一块从天而降的玄铁陨石。这种陨石的质地一万年才有可能出现一次，上天随手扔下的一颗小石头就胜过了一千个随军磨刀匠的作用啊。正所谓金玉珠翠不算宝，宝石需要能磨刀，征集天下为社稷是山民也能献奇巧。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